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贺龙和萧克率红军主力回师后，湘西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的胜利，使得红军占领了湘西北地区的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和龙山、宝靖和慈利县的一部分地区。这里是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的边界地区，国民党的统治较弱，红二六军团陆续建立了永宝、大庸、郭亮、桑植、龙山和宣恩等县革命委员会，共200多个乡的红色政权，并成立了各级党组织。随即，红二六军团开始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红二六军团又于1934年12月1日提出了在3个月内扩充12000名新战士的任务。到1935年1月中旬，两个军团共扩充了4000多名新战士，各部队的兵员大为充实，红二六军团总兵力迅速增至10000多人，还建立起了红军医院、被服厂和小型的兵工厂等。与此同时，根据地内的地方武装也发展很快，永宝县独立团发展到500多人，郭亮县独立营有200多人，大庸县独立团有700多人，桑植县和龙山县组成了一个龙桑独立团，另外还组织了慈利独立团、龙山独立营和永源，也就是永顺元陵独立营。此外还组建了大量不脱产的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为了迅速提高红二六军团的战斗力，在贺龙、萧克、王震的主持下，红二六军团大张旗鼓地加紧组织建设和战术技术训练。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能力也得到加强，两个团团以上指挥员都配有有线电话，师一级部队单独行动时也可以携带无线电台，同时还成立了红军无线电组织，加强对敌军无线电通讯的破译力量。在军事训练方面，抓紧部队的技战术演练，印发了红六军团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带来的由刘伯承等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及其他军事教材。这样经过一个短时期的训练，使得红二六军团的战斗力得到了不小的提高。1935年1月下旬，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的丁家荣、 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都发了言，任弼时做了总结发言，使夏曦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湘西王陈渠珍在兵败红军后的传奇经历。自永顺龙家寨之战大败以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以败军之罪逼迫陈渠珍交出兵权。1935年春，陈渠珍的部队被改编，而他以湖南省政府委员的空衔前往省城长沙，结束了他在湘西的割据局面。1936年，陈渠珍在长沙写下了《郊野沉梦》一书，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西藏与藏女西元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旷世情缘，以及逃离西藏的经过，读者无不惊心动容。1937年9月，陈渠珍利用凤凰苗苞、抗租、反屯军等力量攻入黔城，震动了湘西，迫使何健被调离湖南。1949年，陈渠珍率湘西自卫军3000多人起义。新中国成立后，陈渠珍出任第一届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受邀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扩大会议，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与旧交贺龙见面，亲手将其所著的《郊野沉梦》一书相赠。那时正好刘伯承、邓小平组织二野十八军部队进藏，贺龙便将此书转赠给十八军，供进藏部队参考。1952年2月，陈渠珍因患喉癌病逝于长沙，后人将其与民国首任总理熊希龄、著名文人沈从文并称为凤凰三杰。2012年7月5日，陈家后人在沈从文的表侄、大艺术家黄永玉老先生的帮助下，在凤凰县城郊外的风景区南华山为陈渠珍举行了骨灰重放仪式。中共凤凰县县委书记、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兼州委统战部长亲临现场并发表讲话，对陈渠珍的一生做出了正确评价，这已是后话了。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就在贺龙、关向英、萧克率军从大庸南下，准备趁虚攻击常德、桃园的敌人时，伯父李和海曼以及廖胖子等中国人质一起被重新移交给了红六军团。当小红军和几名原来看守伯父李他们的红军战士出现在伯父李等人面前时，伯父李内心腾起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们又见面了，听说你们在二军团表现得不错嘛。 这天一早，小红军就这样对伯父李和海曼说。伯父李听得懂他的话，意思是说伯父李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没有逃跑，他不禁在心里面苦笑。吴德峰和妻子戚元德也回到了红六军团，小红军看到他们更是高兴。 吴局长，你在二军团这些日子呀，好像有些胖了。 戚大姐笑道，在永顺这些天成天光吃好的又不行军，还能不胖吗？吴德峰和小红军再次笑了起来。伯父李他们的新居是一处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子，冰冷的地上放了一张床，但床上什么也没有。吴德峰一见便向小红军问道， 这么冷的天儿怎么不弄点稻草啊？ 伯父李知道 在贵州和湘西的农村，由于贫穷，稻草是冬天用来铺在床上御寒的必备之物。小红军一听吴德峰这话，立即委屈地说，吴局长，这到处都找不到稻草，我们有什么办法？吴德峰把小红军换到一旁，小声对他说，后勤处刚刚打土豪，弄了几件棉衣，你去给他们两个人每人领一件。小红军嘟囔着，满脸的不高兴。吴局长，你怎么和戚大姐一样啊，对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太好了，我们很多同志都还没有棉衣，你却先给了他们。吴德峰板起面孔，你这个同志啊，怎么一点政策观念都没有？我们红军连俘虏都是优待的，更不要说是外国人了。再说了，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可值70万，我们红军的枪支弹药可还指望着他们呢。指望指望，都指望这么长时间了，一分钱都没见到，粮食可倒是吃了不少，还派了这么多人来看管他们。小红军一边小声地说着，一边不高兴地朝后勤部走去。这一天又是一个难得的冬日晴天，上午的太阳已经升起来，虽然冬天的阳光不怎么暖和，可吴德峰还是吩咐看守伯父里等人的战士，把这些人质押到村头的打谷场上去晒晒太阳。一行人来到打谷场，正巧碰上红二军团主力向常德方向开进，长长的队伍在路上行军，显得很是壮观。队伍中红二军团的红军战士们大多没见过外国人，现在突然看到伯父里和海曼，都好奇地对他们指指点点。正在看时，一行骑马的人在打谷场旁边的路上停了下来。吴德峰见是贺龙、关向英、萧克和警卫员，立即迎了上去。萧克看见吴德峰和戚元德，高兴地指着伯父里和海曼问道，怎么样，他们的赎金送到了没啊？吴德峰回答道，已经写信了，应该快了吧。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是很狡猾的，要抓紧点。放心吧，军团长。萧克看着伯父里，怎么样，传教士，过得还习惯吗？我们的同志没有折磨你吧？伯父里一边摇着头，一边用右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很好很好，年轻的军团长，愿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军队。萧克哈哈大笑，上帝是不会保佑我们的，但马克思一定会保佑我们红军的。贺龙和关向英也大笑起来。贺龙在人质中看到廖胖子，他大声地对廖胖子说，廖胖子，最好快点交钱，否则我们要砍你的脑壳喽。场上的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贺龙、关向英、萧克和警卫员们汇入红军队伍当中。贺龙走后，伯父里看了旁边的廖胖子一眼，发现他脸色苍白。伯父里想，也许是贺龙刚才那几句话把廖胖子吓坏了。不过伯父里知道，贺龙现在是这两支红军的最高指挥官，他说话可是算数的。他不禁对廖胖子担心起来。就在贺龙说这番话后的第三天，伯父里看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来到了红军驻地，他和看守他们的红军保卫局的一位负责人交谈了好半天。之后，他来到关押伯父里他们的房间里，向廖胖子讲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原来，他是受廖家委托，来与红军商谈释放廖胖子事宜的中间人。这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极为普通的乡下男人。不过，伯父里和他一交谈，才知道他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不是本分的农民，而是一个走乡串寨做小买卖的生意人。正是因为他见过一点世面，才被廖家请来与红军进行商谈。廖家愿意出7000元赎金来换取廖胖子的自由，但红军方面却一定要10000元才肯释放廖胖子。 这3000元的差别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双方各不相让，最后这位中间人不能做主，只好先回廖家再商量。当他离开红军驻地时，伯父里看到廖胖子的两只眼睛全是泪水。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在廖胖子家派来的中间人离去以后，红军方面又多次让伯父里写信给教会组织。时间一长，红军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每次伯父里写完信寄出或托人带出信后，红军的驻地总会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引起了吴德峰的警觉。一天，他召集了几位看守伯父里的红军战士和保卫局的同志碰了一下头。这个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是不是在信里面搞了什么手脚？小红军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然为什么每次他写出的信寄出以后，国民党的飞机就会来呢？不会吧，他们寄出的每一封信我们都检查过呀。另一位保卫局的同志说道。小红军回答，他写的是外国字，难保他不会在信里面做手脚。吴德峰笑了起来，可他的每一封信我们都是请懂英文的同志看过的。小红军听了这个不吭声了。有人提出，问题会不会出在信封的邮戳上，因为每封信的邮戳上都有寄出地址。但他这一猜测也很快被大家否决了，因为邮戳上寄出地址是邮局的所在地，敌人不可能知道红军的具体驻地，敌机轰炸红军驻地应该与伯父里和海曼无关。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敌机轰炸红军驻地是敌机每天飞来侦察的结果。几天以后，伯父里一行人质和保卫局的红军一起随湘鄂川黔边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等领导机关迁到离永顺县城东北近百里的一个名叫塔沃的小镇。塔沃是永顺县的一个古镇，距离县城有数十里，这里两面夹山，交通不便，山上密布森林，自然环境极为隐蔽。小镇是这一带的物资集散地，也是一座风景极为美丽的城镇。小镇上居民不过千人，但是每逢赶场天，四乡里的山民都会到这儿来赶集，进行物品和农产品的交换。这个时候，小镇一整天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热闹异常。当地出产的桐油、生漆、木材、粮食、家畜和各种水果蔬菜应有尽有，还时常可以看到山民们拿着打到的野鸡、穿山甲，挑着一块一块的野猪肉。有许多来自贵州、江西、湖北的客商常年在这里做买卖，以至于小镇上还有几条以省份名字命名的小街，比如江西街、荆州街等。当地稍有钱的人家和外地商人都修有小巧的院子。湘鄂川黔边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等领导机关到来之后，各自征用了一些大户人家的院子，如任弼时、贺龙等人住的丁家院子就是一处木质结构的三合院，面积足有一亩多。此外，省军区和吴德峰所在的省保卫局、省供给部、省卫生部、省无线电台等众多单位分别住进了雷家大屋、出家湾、曾家院子、涂家大屋等。同时，红军学校、医院、兵工厂也很快在小镇安顿下来。 伯父李和海曼还有廖胖子等中国人质被关押在小镇南面的一个不小的四合院子里。院内四面都是房屋，供关押的犯人、人质和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居住。小院中间有一块空地，守卫的红军战士每天都要在空地上练操。由于房间多，伯父李和海曼分到了一间较大的房间，里面还有用棕绳编织成的床。棕床悬离地面，伯父李和海曼把稻草铺在棕床上，人睡上去极为舒服，犹如一张弹簧床一样，这也使得伯父李非常满意。此外，由于环境的稳定，伙食也变好了，这与伯父李在过去几个月内跟随红六军团转战，整天在枪炮声中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生活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说来也奇怪，自从来到这个深山中的小镇以后，敌人的飞机却很少来骚扰了。红军战士们也彻底打消了伯父里和外界偷偷联系的怀疑。然而生活安定了，伯父里的心里却又升腾起了另一种思绪，那就是对自由的渴望。自从被红军扣为人质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虽然他已经按红军的要求给瑞士驻中国总领事、贵州基督教会负责人以及伯父里所在的镇远教会和湖南的教会写了好几封信，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伯父里知道，由于红军到处转战，外面很难与红军取得联系，伯父里也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这使得他的心里非常着急。眼见圣诞节就要到了，伯父里经过思考，决定悄悄逃跑。从红军关押地逃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跟随红六军团在贵州东部转战的这些日子里，特别是惨烈的甘溪之战以后，跟随红军在深山中转战的时候，伯父里心中曾有过趁看守他的小红军和其他红军战士不注意时悄悄潜入身边丛林中逃跑的念头，只是伯父里唯恐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找不到路、找不到吃的，还有被山中野兽咬死的危险，他这才没有跑掉。但进驻塔沃以后，经过几天的观察，伯父里认为时机到了。首先，伯父里发现他们住的房间有一个后门，门外有栓，由于门缝足有手指头宽，可以从屋内用一个小木棍从缝隙中将门栓拨开，只要出了门，不远处就是山林。小院内只有一个哨兵，警惕性也不高，晚上值班的时候，哨兵经常悄悄地溜回房间睡觉。每天晚上看守长都要对全体红军战士进行点名，然后进行训话、开会或是唱歌。这个时候，院内的人质就没有人注意了。当伯父里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向海曼牧师说出之后，得到了海曼牧师的同意。他们也知道，一旦被抓回，他们有可能被红军枪毙。然而，对自由的渴望使他们决定孤注一掷。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嘿，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呢，我正想问问您呢，大夫，上次您跟我说的那些我都严格按照您的要求办了，饭后一根烟，打那以后我就发现啊，我这吃饭的次数见长，这吃饭的时间也是越来越不规律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话说有这么一家广告传媒公司啊，由于经常加班，员工迟到现象是特别严重。这天啊，公司总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 为了提升公司的形象，减少迟到现象出现，本公司现在决定采取以下的新措施啊：迟到一次罚30，迟到两次罚50，迟到3次罚80，迟到4次罚100啊！大家都得记清楚了。 听到总监的话，经常迟到的小刘站起来向总监问道：“总监，我想问一下。”咱们公司什么时候卖月票啊？ 话说在美国，有俩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死了，跑到天堂去了。这天使就对俩脱口秀主持人说道：“ 现在这儿已经没有空地方了，你们得先到地狱去等一等。” 听了这话，这俩人也没闹别扭，直接就奔地狱去了。过两天，地狱的负责人受不了了，向天使哀求道：“你赶紧把那俩节目主持人弄走吧。”“ 为什么呢？” 这地狱负责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那两个祸害自从到了我们这儿之后，就开始疯狂的演讲，现在我们那儿的人都开始服从他们了。他们最新的要求是要一家装一个空调。” 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小峰表哥是一公交车司机，开公交车已经10多年了，一直就想买辆自己的车。上周啊，他终于买了辆私家车，回来之后呢，给小峰打电话，让小峰跟他一块去兜风去。小峰特爽快地答应了，心想跟表哥出去安全。可是没成想啊，跟表哥上路提心吊胆，小峰当时就琢磨是不是车的毛病，因为这车一上路啊，过一会儿就跑偏。不过他这表哥倒泰然自若，到最后小峰实在受不了了，直接问他表哥：“ 哥，这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开着开着就跑偏呢？” 表哥听了小峰的话，脸一红，说道：“嗨，这主要不怪车，毛病在我。我开公交开惯了，我看见前头有站牌吧，我就想贴边。”今天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明啊，在学校里是非常调皮，常常让老师头疼不已。这天呢，又因为小明用毛毛虫吓同班一女同学，所以老师啊又把这小明叫到了教导处。老师非常生气：“ 小明，今儿晚上非把你爸爸叫到学校来不可，这件事我非告诉你爸不可。”“ 老师，什么事您跟我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得叫爸来呢？”“ 不行，不能跟你说，这事儿太严重了，我必须跟你爸单独谈谈。”“ 老师，没您这样的，你想想，从这学期一开始你就没让我闲着，为什么你每隔一个星期就要破坏一次我们的家庭和睦呢？” 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

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 从今以后有爱陪伴，少了时间冻成细短，除了呵护新的情感，记得偶尔聊聊近况，爱让人手忙脚乱，我当然能体谅，祝福你甜蜜美满。 谁来又要心不变心愿，很高兴有人实现，这边永远离不会太远，啦啦啦啦啦，许下限量幸福的誓言，祝我们都能如愿，留给这世界幸福留言。 实现呀幸福的心愿，很高兴你能领先，这次一定要直到永远， 哒哒哒哒哒哒，去发现呀幸福的誓言，祝我们都能如愿，下次就让你陪我陶醉，谁都有呀幸福的心愿，很高兴有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的，哎，放心吧啊。